但有心暗来明往，

勾勒出情话，被风弄转淡，变成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裙子上走笔只字各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被私藏。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，天真草本的你把我载了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 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就

天的故地，无言又老过，如有好感夜，谈话中可讲起我 身体的痛楚，光阴再擦洗过，你会否想起我，仍怀念着 照片，不怪每一个人能完成爱

次会带给你伤害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

1991年9月2号，香港演员黄秋生出生。1969年9月2号，第一个 ATM 自动取款机在纽约亮相。1991年9月2号，中国内地新生代男演员蒋劲夫出生。2008年9月2号，德国著名足球守门员狮王奥利弗卡恩正式退役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是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总爱让往事